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墙，海南岛上保卫祖国啊，下点篝火，我爱五指山的红誓言，红军曾在世上打倒过，我爱红军走过的路，我沿着山路上山清泉水，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，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，红军在这里把天干架割，万泉

心，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孩子们，我是组长， 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。 我是赵薇。

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 还望你轻轻的吹，还打你轻轻的摇，远航的水兵多我心。